我上次就是 啊，对。 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到一个三个重点，所以我先把三个重点讲完，我会告诉你们从哪里开始那个看那个课文，好吗？ 好的， 好的， 好， 是的 ，OK。那我刚刚说，OK，有三个重点嘛，对不对？第一呢，就是亲近本性是要内观，而不是向外求。老师说呢，把心带回家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禅修。那第二呢，是心量要大，所谓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第三呢，是要心行而非只是口念，要真正去付诸行动，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那这几个重点呢，在今天复习的课文中呢，其实会不断的重复。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善知识和名般若这一段说起，好，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六祖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是摩诃了嘛，哈，现在呢告诉我们什么是般若。般若呢，唐人翻成智慧，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就是要我们不起妄念，不执着，在任何时间、地点，心和行为都要行般若。那一念渝，则般若觉。世人愚痴，无法见到般若实相。这对不起哦，因为我刚刚我有听到回音，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没有人有人没有 mute 还怎么样？我一直听到 对， 回音。 是我们，等下我把 哦，是你们啊， 录 不 进 好 去。 意思，那我继续讲哦。一念渝则般若觉，世人愚痴无法见到般若实相。最主要呢，是因为呢起心动念，如果一时迷惑呢，就与空性智慧绝缘。一念智则般若生，只要呢你不起心动念，就能升起般若智慧。正所谓一念不生，则般若生。接着呢，他说世人常说我在修般若，口中说空，但却不认识真空。真空呢，不是凡夫的玩虚空，也不是小乘人的偏空，因为呢，真正的般若是无相的，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最后呢，总结说，般若智慧是从心里生出的智慧，就是真如心，没有无明，了了分明，是真空妙有。你如果可以这样解释的话，就是般若智慧。那什么是波罗蜜呢？波罗蜜呢，唐人翻译成到彼岸。到彼岸呢，就是永远的离苦得乐，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不再挂碍，完全的自在。到彼岸也可以解释为离生灭，也就是不生不灭，是超越生灭与不生灭的境界。如果呢，着境呢，就是生灭，就是还在生死轮回中。那六祖呢，用水来做比喻，把水中有波浪比喻是风大雨大、分段生死、烦恼的此岸。如果是平静的水，再也没有任何的烦恼，离开生灭，不再心随境转，就是彼岸。如果心能转境，就能证得般若智慧，到彼岸就是波罗蜜。那六祖呢，接着呢又说，名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也就是你如果一起心动念，就是虚妄想，就有错误的认知。如果能断知见，不起心动念，才能依照自己的真心去修行。不起心动念就是般若法，照此方式去修行就是般若行。你如果不修般若行，就是凡夫；如果能修般若行，自身等佛。而凡夫跟佛的差别就在迷悟。佛呢是悟的众生，众生呢是迷了的佛。迷的时候是烦恼，悟的时候是菩提。烦恼和菩提是同一件事，佛和众生也是同一件事。万法是一，不是二，要回到万法归一，才能见到实相。那接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呢，是最尊贵、最高的智慧，是无住、无往、亦无来。无住呢，就是要我们放下；若心有住，则是非住。最后呢，连无住亦不可住。无往亦无来呢，就是没有来去之相，就是不能在境界上 执着。三世诸佛呢，也是从般若中来，要用最高的般若智慧去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只要这样修，就是无住，不起心动念，就能转世成智，变三毒为戒定慧，把三毒呢贪嗔痴变成戒，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定呢，就是习律尽缘，让心休息，不要再妄想纷飞，妄念止息，安住在当下。慧呢，如果你可以这样修呢，所证得的智慧就是般若。那下一段说到佛陀呢，有各种度化世人的法门，因为世人有八万四千种尘劳，所以呢，佛就有八万四千种无量般若来度化。只要没有尘劳，就是没有贪嗔痴，般若智慧就现前。一切智慧呢，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悟到这个道理的人呢，就是可以做到无念，那不起心动念。身为凡夫的我们呢，很难做到不起心动念，但希望呢，做到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呢，你可以觉察到。所以呢，一直在强调禅坐可以帮助我们练习觉察力、修止观。打坐的时候呢，可以训练专注力、觉知力。虽然呢，我们不可能是无念啊，但可以呢，练习安住在一个念头上，比如可以安住在阿弥陀佛的佛号上，将真如心安住在极灭的状态，极静、烦恼止息，以智慧去观照，就是之前所学的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然后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就是不取相也不舍一切法，就是楞严经第九番显见的离一切相及一切法，明心见性，见性就能成佛。接着呢，六祖介绍我们读金刚经，他说呢，如果你要修到圆正究竟涅槃啊，就要修般若行，而持诵金刚经呢，就可以见性。金刚经的功德无量无边，一时呢是无法把所有的功德全部说完。这本书呢，是给最上等的人、大智慧立根的人、顿悟的人看的。六祖慧能也是听到《金刚经》中的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开悟”的。然后呢，那种未开智慧、善根不够的人呢，根本就不信。为什么呢？因为呢，《金刚经》有如天降大雨，如果小根小智的人，就像小草一样，是会被淋死的。大智慧的人呢，就像大海，如果大雨下到大海中，是不增不减，完全的融入。因为呢，他们知道这个法呢是自性本具的，所以生信心。所以《金刚经》呢是本自具足的般若智慧，是要参要观照，不能光从文字上去理解。那为什么小根小智的人听到佛法会不开悟呢？那是因为他们的邪见太重，烦恼根深，就像太阳光被乌云遮住，要把云吹开，太阳才能出来。那他接着说，般若智慧呢，没有大小之分，只有众生心迷悟的不同。迷人心外求法，在外求清净本性，在外求法当然是找不到。然后真正开悟的人呢，都是内观，不起心动念，不要随境起舞。那要明白呢，真如本性呢，原来呢就是在妄心中，所以呢，妄心也就是第六意识是不能灭，要从第六意识开始修，将阿赖耶识转成如来藏，定能成佛。而且呢，要常常升起正知正见，而不是邪知邪见。如果真正的智慧，如果有这个真正的智慧的话，就不会生烦恼，自然也就没有尘劳，就能明心见性。那同时修般若行的时候呢，还要内外不住，就是内无身心，外无世界，不着空也不着有，通达无碍，就能生死自如。能如此修，就和般若的道理没有差别。然后人如此修的话，般若智慧就现前。接下来呢，是解释经文并不是般若，所有的经文经典呢，都是因缘生灭法。因为有人在，才会有这些经典。经文本身并不是般若， 能通达经文的智慧才是真般若。所以《金刚经》有说，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没有般若的相和念头才是真般若。接下来这一段是说，不悟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即佛，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这里呢是再次的强调，万法是由心造，都在自心中，千万别心外求法。然后在菩萨戒经中说，我本源自性清净，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就是说万法皆在自心，必须回归到自心，方能顿见真如本性。净迷经上说，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也就是要我们能放下，就如同心经所说的，无智亦无得，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最后呢能得大自在。以上是上一堂课的复习，谢谢。 善知是我于忍和尚处那边接着讲，这里 好。 那个下面啊，我们今天把般若啊讲完，那么般若很精彩啊，然后再接下来呢，有一个疑问篇，也是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个看看今天疑问篇可以讲多少，因为疑问篇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所以那个六祖慧能有从这个禅宗的 perspective 来解释他怎么看西方极乐世界，到时候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时间讲啊。那从这个般若啊，他后来就讲说，其实六祖慧能啊，就说他自己啊，在他的那个老师，不是那个五祖弘忍嘛，忍和尚那个地方啊，他自己就说，他说他呀，是一听《金刚经》当下顿悟。这个六祖真的是厉害啊，那个五祖在把传衣钵给他之前呢，就先跟他解释《金刚经》。讲着讲着讲到因无所住生其心啊，大概是第九第十品那个地方吧，第十品啊，他就说，老师啊，我就是老师傅，我证悟了，不用再往下讲了，因无所住生其心啊，就是他知道其实所有一切完全就是在那一念心哦。那之前的问题在哪里？心外求法。那听到因无所住生其心，当然就是说你第一个你是一念心啊，但是你一念心性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要随缘现大用。所以随缘现大用就是你还是得行六度啊，生其心，因无所住生其心。他说我是当下顿悟啊，我不见得每一句都讲啊，那个他说我是当下顿悟啊，所以他说的是令学道者啊顿悟菩提。顿悟菩提的方法是什么？并不是每天在那念经，也不是每一天在那打坐，也不是每一天苦修。有八万四千种法门，我刚刚讲的都是各个不同的法门，有一些是礼拜、念经、拜忏啊，然后是什么苦修，啥都有啊。他说其实不是，顿悟是什么？就是你回光返照，反观你的自心，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不要再随你的外面的外缘，你的心不能够随着外缘不停的奔跑，你要能够止息下来。如果回到我们的禅坐，就是你觉知感觉与之同在，但你不会随之起舞，不管是外境的色声香味触法，还是你内境你的感觉你的情绪你身体或心理的感觉都一样。他说你就是安住在当下，自见本性。这个就是他说你反观当下顿悟，你只要万念止息。他说其实很容易，禅宗是告诉你什么？禅宗是要你回到父母，他说要你去寻找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那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这辈子投胎之前上一辈子是做什么，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要无始以来到底你是怎么存在，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就是要你去反观你的如来藏来。这是禅宗。反观如来藏，请问如来藏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出来？你的摩尼宝珠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出来？万念止息的时候，客尘烦恼，那客人走了，那尘沙也落定的时候，你的如来藏就出来了。 所以他就告诉你反观啊，就是那个光明去反照自己，那如来藏出来了。但是你明心见性啊，就是说你想要万念止息，因为实在太难了。他也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证得，所以他说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就得去找大善知识了。那你真的要去找一个好的老师，能够教你最畅胜这个一乘法门，不是不只是大乘哦，就是一乘，叫你是观心大法，教你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教你怎么样能够一念不生。他说你要去找这样子的老师来指导你这条修行的正路。那还有哦，你找到这种大这种善知识，那要靠累世累劫的大因缘啊。那不是你街上啊去请求就有办法，或者你愿意花大钱就有办法，这个不是，你还有累世的因缘啊。那这个善知识能够教你这些大法，教你能够明心见心，教你这些善法。他说啊，你真是明心见心，因为我们在讲一念心啊，我们这个如来藏，或者我们说一念心万法由心造啊，他说其实三世诸佛十二部经文，这什么意思？他说都在人性中本来具足，不，如果你不能自悟，你才去找善知识，其实你是不需要找善知识的，善知识他并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你，这个东西原来就在你本性之中。三世诸佛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佛性啊，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佛性，这个法性，这个如来藏性。十二部经文呢，当然讲的就是这个般若大智啊，般若智慧，就是讲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并不是金刚经哇 implant 在你心里面，楞严经 implant 在你心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是讲说所有的这种与生俱来的佛性哦，还有这所有的空性智慧根本就在我们如来藏之中原本具足的。他不是说何其自信吗？原本具足吗？所以你啊根本是不需要向外求，只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观照功夫，你实在不行的，那也是拜托那些老师能够指你一条方便路，但是你最后还是靠自己证悟啊。那当然他说如果你自悟者，你是不需要外求的哦，所以他告诉你啊，这个你想要靠善知识来帮助你，想要靠善知识来帮助你解脱是不行的。有些人是说善知识只能给我们怎么讲搭把手，但是你想叫他帮你做到你最后解脱那是不可能的，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因为这所有东西在你一念心，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悟道，自心内有知识自悟嘛哦。那如果起邪迷啊，就是说你自己起心动念，起妄念，分别心打妄想去执着，那你妄念颠倒，就算外面的善知识有那些大修行人大人伯切来教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没办法得救，最后那个正道还是希望啊，你能够这个正真的这个般若观照，其实观照他说是在一刹那间妄念俱灭，但是你这个观照很重要一个，我们现在是观照不了啊，我们现在所有都是妄心，你没办法，你妄心你能观照的就是外面虚妄的景象，他这边讲就是你真的是万念止息了，这个时候你去观照大放光明，这个东西是真智真理照应该是真智照真理啊，那我们是做不到啊。他说你一旦光照的大光明一显，所有的万念那所有的妄念全部都灭掉了，那这个东西他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一悟即至佛地，所以后面呢、啊、在讲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伪刺史啊，就是这些听法的人就有问这个六祖啊，说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回事，问他怎么看。那这个六祖是以禅宗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当下观照自己，即当下就成佛，一悟即至佛地，其实是不需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反观回光返照，当下即是极乐世界，当下即成佛。但是这个事情并不适用在我们其他修行人身上，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那么接下来两段你必须要 放在一起看，你才能够看得完整。善知识啊，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这一段啊，一直到心不染浊，视为无念，这一小段是在告诉，是在以体性的 perspective 在讲事情，要你不要找有。而下面一段呢，下面一段是说用即便一切住，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哒哒哒哒哒，最后是不是即是法得，即明边见？这一段啊，是告诉你，是以相用的角度来看事情，是告诉你不能着空。所以你这两段你得放在一块看啊。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善知识啊，他说你这个用智慧观照，智慧啊，那肯定就是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你去观照，你可以内外明彻是自本心。空性也就是说你根本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连不能着有跟不能着空的那个最后一点点的起心动念都不能有。在这种情况下，空性的智慧去关照，那肯定是内外明彻，当下就是当下成佛道。那么若是本心啊，他说你用这种方法去关照的话，就能够视自本心，而且如果你能够视自本心的话，就是解脱。为什么这么说啊？他说事实上这个解脱是什么意思，解脱就是他这边有做一个解释啊，他说这个解脱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般若三昧，也就是大定。这个三昧啊，有的时候会说你修楞严经，你楞严经修到圆满的时候，你就进入楞严大定或楞严三昧。你如果修法华经修到圆满，你就是法华三昧。他说你这个修般若，这边讲般若，那么你这个空性般若修到圆满，你就是般若三昧。什么时候是解脱？什么叫解脱？哇，我终于解脱了。有人说啊，这个我解脱了，全身轻松。解脱是什么？就是自在。其实修佛就是要修一个身心自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不自在？不自在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挂碍。所以他才说嘛，心经是说你如果没有挂碍，你就不会有恐怖，对不对？因为你有挂碍，怕有些事情会发生，有些事情不会发生，你心里好多的挂碍。有挂碍的时候，你每天就是担心受怕。当你担心受怕的时候呢，你就会起颠倒妄想，你就会每天打好多的妄想，你就会想，哇，这个事情该不该做，这个做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了，或我能做什么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诸如此类种种，你会非常恐怖啊，你会颠倒梦想。所以他告诉你，当你的心没有挂碍的时候，当你的外念啊，你不要着相，而且你能够到最后外念止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是清明的。就像你说你禅坐，如果你非常排斥隔壁那个，你在讲我在禅坐，那外面的马路一直有汽车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烦躁，因为我很排斥。这个时候你就挂碍，挂碍的时候你就会心猿意马。所以他希望要你做的是什么？他说你外面有汽车喇叭声，你就是与之同在，你不要排斥它，你也不用追逐它，你觉知到它，你与之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在。自在没有人要需要你要到山洞里面去哦，那个是断念哦。自在就是说你不追逐，你也不排斥，你觉知，这个就是自在，就是解脱，这个就是般若三昧。所以般若三昧他就告诉你，而且是无念，要你不能起心动念。啥叫做不能起心动念？就是所有一切法，一切万法，法也好，非法也好，法是什么？法是所有的一切，有，你可以用说有自爱性色法吧。非法是什么？非法是空。所以他告诉你，有跟空，所有一切诸法，你心都不能染污，就叫做无念，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以体性上，他告诉你，你要一片空寂啊， 所有的万念俱灭。那那个万念俱灭，你应该到现在你应该知道是觉知的意思，但是不与随不与之起舞，这个叫做觉知，那这个就叫做断念。那么这个从体性来讲啊，但是从用呢，用啊是遍一切处。当你能够，我们刚刚像刚刚所讲的，穷空到底是吧？有不着，空也不着，空有两边不着，连空有两边不着也不着，这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所说的大三空，穷空到底。到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用啊，他说是遍一切处，这个用啊，我们当我们已经这个没有污染的时候，你这个用是妙用。我们现在绝对不是妙用，我们身体有障碍，各方面都有障碍，我们这个不是妙用。真正的妙用就是当你的心啊空寂，烦恼止息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化出你随这个叫做净缘，干净的缘分，没有染污的缘分，你所幻化出来的是妙用，那是真正的妙用。妙用它告诉你什么？遍一切处，但却不着一切处，就是它尽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但是呢，它不会落在某一个点上，它就是没有一个任何执着的地方。尽本心啊，使六世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如，通用无碍。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不是跟第六番显见有眼像？还是第七番你在虚空之中放着方形的容器或圆形的容器，那个是我们本身的执着，我们本身的分别跟妄念，那个是造成无限的障碍。但是如果你放下这所有的分别执着，他说告诉你，就算今天六世出六门了，你到外面跟这个六尘接触，你无染无杂，照样来去自如，这个就是讲的出禅如来，完全没有任何挚爱，般若三昧，这个是解脱，这个是无念。他就在跟你解释，绝对不是断灭哦，只是告诉你不能自己拿方框框圆框框在那虚空里面做间隔，你如果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这些东西是不能障碍你的。若百物不思，当令觉念觉，即是法服，即名边见。这边有告诉你，千万不能偏空。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去思考，当令念觉，就是哇，那个把一二三四五六所有六识全部灭掉了，也不跟外境接触。他说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叫做真空哦，他说这个东西是其实是另外一种法执，陷到偏空里面去了。这个东西叫法服，是边见，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大用跟妙用。好，是他在继续跟我们讲这个般若。再来呢，他般若是他一点点，他说善知识，如果啊，他说所有人，如果你们呢、啊、已经悟到无念，其实无念是什么？就是三空，我空法空，空也空，对吧？最后连要空掉的那个执念全部都断掉，万法尽通啊。你大三空之后肯定万法尽通，而且他告诉你悟无念法者啊，见诸佛境界。什么叫无念？三空啊，他告诉你，而且记不记得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连你可以用两个方法来解读，一个啊是连佛法你都该舍掉，那更何况是那些不是佛法的东西。另外一个呢是连色法，就是在你看得到所有一切能够接触到的这些诸法你都能够舍，那更何况空，空是不是也能舍？这两种你都要懂啊，这两种解释。所以什么叫做非法？非法，有人能够解释什么叫做非法？非法吗？让你们稍微思考一下，什么是非法？非法呀？有没有人会？姚如可能会。非法非法，知不知道怎么解？姚如。 我刚才在想 这个问题， 结果 你 还是又在想这个问题。 今天在想这个问题，前面那啊，你在跟那个陈老板讨论。那你心目中你自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对错，你觉得的非法非法，你会怎么解？你会怎么会诠释它？先讲非法，这个非是什么意思？ 就是除法以外的。 对，非啊、哦，你看到这非法，然后呢，非法，前面那个法是指法，后面那个非法是指空，前面的法是指有的，就万法，一切的万法了，色法应该这样讲吧，色法，后面那个非法呢是空，好、哦，前面是色，后面是空，前面是有，后面是空，你可以这样去想。所以前面是什么叫做前面是非法，就是非有，非色是什么？其实那个非你就把它解释成，你可以两种简单的解释，就是不要执着。好，这些东西其实事实上告诉你非法是什么？所有的法都是虚妄的，所有的色法都是虚妄的，哦，一切法是虚妄的，全部都是空寂的。但是非法呢，它告诉你连空也不能执着。前面叫你不要执着有，后面要你不要执着空。前面要你不要执着所有这些色法一切法，后面呢告诉你连空都不能执着。其实非法非非法也就是大三空了，前面的非法是告诉你我执不能执，法执不能执，后面呢是连我执法执不能执那个空也不能执。哦，就是这意思。你就当你会念，就是说你融会贯通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把《金刚经》啊、《心经》啊、《楞严经》全部抓在一起，哎，你就越来越懂。他说，你只要念到，你只要能够修到这三空非法非非法，这所有一切哦，无相无不相。他说，你就至佛地了，你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他说，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大觉了。那善知识，后代得无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生而不退转而不退者，定入圣位。他今天讲的其实是顿悟的法门啊，就是你当下，就是你反观自性，当下正悟，即至佛地。他在讲的是这个顿悟的法门，但是他有讲，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就要找老师教。但是找老师教，他也只能带你入门，到最后你也是在靠自己修行。哦，所以他告诉你，后来你看下面一段，他说这个东西是要默传哦。他说我告诉你，这个是心法，心法是什么？只能口传啦、啊，就是这个以心传心啊，不是说好像有个什么法门要照着这样修，也不是说啊有什么经你要照着读。他说就是这个口传，那么心受，最后你就当下就证悟了。所以为什么禅宗最后其实好像就有一个金刚经，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 SOP 能够修行，因为它这个是以心传心。他说但是有一个窍门啊，他告诉你啊，在愚人啊，有些人因为实在太笨了，他就说那些慧根不行的人啊，你怎么跟他讲是没有用的。他说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人，他说也就算了，他说啊你就别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不懂，他就会开始谤佛。他说谤佛那个罪很大，他说百劫千生断佛种性，你断了佛下地狱，他说你等于断了他的慧命。他说这种时候你就甭说了，你真的。所以为什么说你这个传法哦，这个你必须要看禅机啊，你要看时机成熟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好，他说那他做了一首诗啊，他做了一首诗啊，他希望能够唱给大家听，念给大家听啊。就他那个诗做的不错，看看他怎么说啊。他说通啊，通即心通啊，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反正这个通达吧，或者说我们这个是说通或这个心通，反正就是已经通达了。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像你这个大日啊，这个太阳啊，挂在虚空当中是一片光明，而且这个虚空啊，是没有挚爱的，就有点像那个如来藏大放光明，而且是完全没有挚爱的安住在，你说安住吗？甚至说它是无所住，而且整个虚空之中，这太阳大放光明，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啊，法即无顿见，迷悟有持疾。他说，其实我们说顿悟。或者是见悟，并不是说那个法有不同哦，法就是那一念心性没有任何的不同，唯一的差别是人啊，有些人迷啊，有些人悟，有一些人慧根比较高，有些人慧根比较低，其实大家就是悟道有迟有先有后， 哦，慧根不同，迷悟不同，所以大家修行的状态不同，但法门其实没有不，就是说那个真正的那个法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只见此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惜啊。但是这个顿悟的法门，他倒是有讲，真的是慧根不行的人是没办法的啊。说及虽万般啊，合理还归一啊。烦恼暗宅中啊，常须生慧日。他说其实讲了半天，各种法门最后答案都是只有一种，你就是万法还归一。那个一是什么？最后你说万法归一，或万般法门好了，你是不是也要归一？最后就是那一念心，你从不同的这个切入点，你最后还是就是那如来藏，反观反闻反照，让你能够证悟那最后的那一念心。他说其实就是这样子，那个烦恼暗宅中，那个暗宅烦恼就是指无明啊，无明。所以你必须，为什么要告诉你要常须生慧日，就是要你时时的观照，用光明去观照，要你能够把心静下来。禅修也是这一部分啊，一开始我们烦恼很多，慢慢慢慢你经由每一次的禅修之后，你就会发现诶，开始大放光明。这个是慢慢练习而来，我们没办法顿悟，所以只好慢慢走。然后再来呢，他告诉你啊，那个邪来的时候啊，邪来的时候烦恼至啊，正来的时候烦恼除。后面好玩，他说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啊。就是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啊，你执着的时候，是不是烦恼就来了？哦，你就不能执着。那你是不是把所有东西起心动念清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证得空性了，烦恼除啊？但是他告诉你，正跟邪你都不能执着。真正的正见是什么？绝对不是说有一个正见，还有一个邪见。真正的正见就是没有知见。你没有知见就是正见哦，你。有任何的念头，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包括善念哦，你都不是正知见。正知见就是不起心动念，没有任何的知见。那这个时候你清净至无余了，无余那是真正的无余涅槃了。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哦，这个都很清楚。静心在妄中，但证无三禅。其实虽然起心动念就是妄念，但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其实妄中带真，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其实是在你的妄心之中。为什么？所以才说你要从第六识第六意识去着手去修行哦，你不能够把第六意识给灭掉了。全妄即真啊，他这边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还有一个妄，还有一个真的概念，那你这个地方都永远没办法见到真见。真见或那个真知或那如来藏，就是超越正跟邪，超越了真跟妄，这个东西是真正的正见，不起心动念。那这个时候你就超越三障。三障很容易，三障是什么？三障其实就是惑业苦啦，惑障、业障、报障。有人叫惑障就是那种迷惑吗？就是烦恼障。然后你惑是不是就会造业？业就业障嘛，造业之后你会怎么样？得果报，就是报障。这就是三障，很简单。他说你这个东西不起心动念，你就不会有三障。所有的惑业苦都是源于起心动念，这全部都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对不对？一念不绝你就起能所，能所就是一切迷惑的开始。有了惑就造业，有了业就果报，就六道轮回，就这样子。好，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你要是能够修，你愿意修行，十万八千种法门，所有的法门都可以，一切进不妨，你修怎么修都可以，所有法门都可以。但有一个很重要，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后面他告诉你，因为圣人是不见人之过，所有的法门你都可以修，但是修哪一个法门的情况，你都是要能够见到自己的过错，你要永远反省。哦，你要永远反省。虽然我们之前说，哎呀，过错可能是别人的，但业力是自己的。但我跟你讲，最好是过错虽然别人有，但是你自己肯定也有一些。你要是在每个事件当中，我们都能够反省到自己有失，就是说有一些不够周到的地方， 那就很棒，这就是关己之过。比如说都是他的错，都是因为什么，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还可以反观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其实本来还可以更周到的，或许更周到的时候对方就不会这么可怕了。有的时候是可以，那你他说你永远都可以反，就是在那里反省的时候，哇，那你就与道，道是什么，道就是成佛道的这个道，那你就是成佛道，你就与之相当了。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烦恼啊，各不相妨，相妨就是说阻碍的意思，烦恼，然后难道别尽道，终身不见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各个的诸法，各式各样的诸法，反正各自有各自的样子，各自有各自的轨道，那我们都要尊重别人，互相之间呢、啊、绝对不能伤害，你要尊重不能伤害啊。如果你不走这条刚刚所讲的这一条道的话，哦，就是说你不懂得，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慈悲心嘛。你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你是这一辈子都不要想见到。刚刚讲的告诉你什么，就是能够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哦，你能够有慈悲心去对待众生，你能够尊重所有的众生，知道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怎么讲，在差别之中见平等，平等之中见差别，能够尊重所有的众生，能够慈悲喜舍，他说你这个就是正道了啦。你如果做不到，你这一生都不要想正道，都不要想要见到正道或走正道。波波度一生啊，波波就是奔波的意思，你奔波了一生到最后，你还是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到死的那一天啊，基本上都是在懊恼，一定会埋怨这一生有好多事情该做没做，或做错决定，或有的事情不该做的做了，他说到最后都是烦恼。所以啊，这边告诉你说啊，欲得见真道啊，行正即是道，就是告诉你不起心动念。然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啊，整个人生已经到50左右，这个时候要准备收尾。我们前面可能开局开得很漂亮，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要为璀璨的一生啊，能够努力要开出一条道。现在到50岁，我们已经超过大概可以活的一半了， halfway through,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你得看看这个局怎么收，你最后要收得漂亮，你才不会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傲，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呢，他告诉你说啊，这个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这句很重要。我这个是 one of 我的座右铭啊。这个犯口业的时候，你就想一下这件事情就行了。然后在怀恨别人啊的时候，要想想这件事情。想圣人是会看到自己的过错，看不到别人的过错。他说，如果你见他人的过错，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说你见到他人非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过错，你会天天看到别人的过错，就是自己的一个过错。他非我不非啊，我非自有过。他虽然做错事情，但我不要去责怪他、哦、我或者说我啊，不要跟着他一起做、哦、就是你不要去 complain 别人，你一责呢就是不要去 complain, 不要去看到他，就是你不要去一直斤斤计较他的错误，要不然就是说你看到这样行为失当，你不要跟着他一起做、当做一个借镜那就行了。他说、啊、你就是要最后就是要反观自己，你要反省，能够回光返照自己啊，观自己内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自省。你往外去怪别人的人都是随境攀援，你是往外，你要往内的话一定是自观自省内照、哦、那所以呢，你要能够自省，不要 complain 外面的人，不要看到人家过，你为什么说不要见己之过，你不要见人之过，你不停的在见人之过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是在随外境转，那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打破烦恼的。最后他告诉你，增爱不隔心啊，增爱不关心啊，长伸两脚卧，长伸两脚卧不是两腿一伸翘辫子啊，长伸两脚卧的意思是说你躺在那边很自在的样子，就是让你把这些情执啊全部都放下了、哦、然后呢把这个情执啊，这个憎爱不关心啊，到时候学到楞严经后面你就知道情执很重的就会投胎变成胎身， 哦，胎生通常都是情执很重的，尤其是人情执很重的就会变成人的身哦，就是那个对对这个叫做各种的情绪爱呀、啊、恨啊这些东西啊，情感情的执着这些东西很重的，基本上会胎生，最重的就到人道了哦。所以他说这些东西啊，你要能放下，你才能够两腿一伸躺在那儿啊，不是两腿一伸死了，躺两跳个二郎腿，两腿一伸躺在那里，非常悠游自在的样子。这是他告诉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不能够心随境转，你看到外面人的错啊，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心随境转。欲拟化他人，自需有方便，这些都很简单啊。你想要度化别人啊，那也要有方便法门，不是你想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以别人能接受的方式去度化他。所以为什么家人，你想度化你的先生，度化你的孩子或你的父母，在旁边最亲的人是最难的，因为你跟他们有一个固定的相处模式啊，你碰到这一群人，你就会非常倾向于跟他某一种那固定的相处模式。但你要知道度化人是要有法门的，你要用对方能接受的方便的方便法门啊，那个方法的方便法门来度化他。勿令彼有疑义，即是自信现。而且你不能够，你在这个度化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你不能让人家对佛道起疑心啊。所以你那个诸字诸句都要很斟酌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他告诉你佛法其实就是在我们行住坐卧当中，你不要觉得你必须离了世间，你一定要出去当和尚然后到深山里面才有办法见佛法。他说那是错的，当你已经怎么讲，你明心见性，你不分别执着的时候，你的行住坐卧吃喝拉撒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就是在这人世间啊，你每一天每一秒，就像我们讲的炒菜也可以禅修啊，你这个肚子痛也可以禅修啊，你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没有一个不是佛法。但是你要是没有领悟呢，金刚经楞严经没有一个是佛法，所以你不需要出世的，你在世就可以修行，就是佛法。你如果想要离世，你一定要出世哇，才能够觅到这个菩提，才能得菩提，才能够得如来藏。他说那你这个东西叫断灭，恰如求兔角，就好像你要到出世间去求菩提。他说就好像你要去找一个带了角的兔子，有这种东西吗？没有。所以真正修行是在红尘之中啊。这个和尚他也得进来度化，他修行修完了，他也得到人世间度化众人啊。正见明出世，邪见明世间，其实这些都不对啦。他说邪正净打却菩提性枉然，他说这些东西都放下，出世入世啊，什么正见邪见，所有的见地都是邪见。真正的正见就是不起心动念，他说你这些东西全部放下。他说我刚刚讲的这个颂哦，他做的这个记啊，他说是顿教，你如果照的那个法门呢、啊，就是顿教。他说这个是大法船，猜不猜得到什么叫做大法船啊？为什么用船？ 带你到彼岸。 对，厉害了，基尼，他就是带你到彼岸，佛法带你到彼岸，所以是那个船，是大法船。他这边讲的不是小乘法，这个大乘法大法船。他说啊，迷闻经累劫，顿则刹那间。你搞清楚了，如果第二品，我们一共十品，如果第二品你念懂了之后，他说你这是当场顿悟的人才。好，第二品说完了，疑问品啊，疑问品是怎么？这两个大问题啊。他说啊，这个和尚啊，他说和尚你说法啊，他可能第一段就是说啊，这个法讲完，大家说啊不可思议啊啊。然后就讲有一个问题啊，他说韦公啊，他就那个韦刺史就说和尚你说的法，他就问他了哦，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你所说的法是不是达摩大师，真的是达摩大师所说的吗？那个老师呢，六祖当然说当然是啊，达摩大师是祖师爷爷，那当然我现在所讲的都是他传下来的。他说那我就有听说一件事情啊，这不知道你怎么看。他说啊，弟子闻啊，我听说啊，这个达摩初化梁武帝，你知道达摩那时候从印度先来广州吧，我记得没错，从广州在上那个到的那个嵩山少林寺那里啊。他说我听说啊，那时候他碰到那个梁武帝的时候啊， 他说梁武帝就曾经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正一生啊，这个造寺度僧啊，那梁武帝是很信笃信佛教，花好多钱啊，那个造佛寺啊，然后供养僧人啊，哦，弄这些佛经什么的。他说而且布施布斋啊，就是到处这个就是反正又修行啊，寺庙供养僧人，而且对灾民啊，一般老百姓啊也布施啊。他说他就问这个达摩祖师说，哎，你看啊，我这功德大乎啊，有没有功德啊？那个达摩说什么？达摩出来了，他竟然跟梁武帝他说你实无功德。哇，这个梁武帝一听气得要死，就把达摩赶出去啊，就不愿意再支持他。既然你说我没有功德，那我肯定不能够 support sponsor 你传法了啊。就梁武帝这个就，所以这个达摩是很呆啊，他就这条线就断了。事实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韦刺史就问他说，那我现在实在不懂这个道理啊，梁武帝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会没有功德？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好事，结果没有功德？对，好，美月答对了，没有讲，那个没有讲，美月答对，他为什么？因为他心有所住，他每天在求功德，他就希望有好报。当你记不记得我们金刚经有讲，你因地心怎么修，你的果地觉，就是你果地就是正得什么样的果报。你如果因地是本着一个希望有好报的心去行善，他说你通通都，你会不会有好报是肯定有的，但是这个叫做福德，不叫做功德。福德就是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当国王啊、皇后啊、宰相啊等等。所以我们这一群人现在吃香喝辣，肯定前一世都有做好事，有很多福德，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都一直求波比，然后都要 make sure 希望得好报，就因为心里这么想，就这一世又投胎过来了，啊，就继续享用自己之前的好报，啊，这个东西叫福德，这不行。因为你在享用福报的时候，你都忘记自己也有作业、作孽、造业、造恶业，所以现在一边享受福报，但一边也要pay for你的恶果，所以都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人生苦乐参半啊，啊，你有福报，但肯定也有烦恼。所以他说，老师说他真的是没功德。六祖说他梁武帝真的是没功德。他说你可千万不要怀疑啊，我们祖师爷爷达摩祖师说的话。他说武帝心邪不知正法。他说这个心邪不是说他那个是邪恶坏人什么啦，他的心邪是什么？他的心没有求正道正法，就是说他还是在求好报。他求的什么？他没有要求出三界啊。他没有要求成佛啊，他没有要求成那个走菩萨道，所以他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所以不知道正法。那么造寺度僧啊，布施设斋这些东西都是大好的事，但是因为他有所住，所以呢叫做福德，名为求福，不能够把它跟功德并用。功德在哪里？功德在法身之中啊，这个很重要。你修慧那个东西到最后又修福才能有功德，你只修福不修慧，你没有办法有功德。他呢在这一品里面一共有两个问题，我们把第一个问题讲完只剩下一点点。好，第二个问题讲阿弥陀佛的，我们下一次再讲。师父又说啊，他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倒建议你啊，他把什么是功什么是德你不用把它分了啦，那个拆那个讲不清的。我觉得就是什么叫功德，就是见性，就是平等，明心见性。然后呢什么平等？诸法平等，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还记得吗？表示什么？你没有分别心，这个就叫做功德。你一定要能够从他文字里面重新拆一拆，你就能够看出所以然来。念念无智，常见本性，真实妙用。你不起心动念，你要知道为什么念念无智。智是不是挚爱？就中间有阻碍。什么情况是念念无智啊？没有挚爱。当你是真如本性的时候，你没有挚爱，其他的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都是因缘生灭法。 即生即灭，那些东西肯定东西都有挚爱，所以啊，你念念无挚，常见本性，而且你常见本性，明心见性，你还得怎么样？你还得要有真实的妙用哦，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只是明心见性在那里没有妙用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功德你必须常见本性，而且要施大用。大用是什么？就是你得去布施，你得去六度，你得去救苦救难，你不能只修慧。常见本性是修慧，那个真实妙用是修福，这个才行，这才是功德。内心要谦虚，要谦下，外行于理，这个叫功德。内心谦虚这个东西哈，谦虚啊，你想想看，为什么外行于理？通常我们如果非常高傲，你再去想这件事情，谦虚的对面是高傲，有理的对面是这个叫做 很粗鲁无理。你为什么会高傲？你为什么会生慢心？你为什么会对人觉得自己厉害，自己高尚，对方很低俗，对方上不了台面，不该跟我平起平坐，为什么？那是因为你没有慈悲心啊，那是因为你有人我之分啊，那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比对方高尚啊，你觉得你比对方有教育知识，你比对方有世面，你比对方有钱，不就是这样吗？你比较有教养，对方比较没教养，这个东西就是人我之间的最大的一条界限，这是所有六道轮回烦恼最忠实的地方，就是有我自己一个我跟我的对面，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如果你有慈悲心，你没有能我，你是不会，你内心绝对是谦和的，对外也是有理的，因为你对那个人就像对自己啊，哦，是一样，你就是这么凭这个叫什么，没有分别心的去处事，当然你是谦虚有理的。哦，他说自信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其实都一样。他告诉你心外无法，你的所有的一切万法都是你的自信所变现出来的。哦，那你的心体离念呢，一样，就是说你要不能起心动念，这就叫做功德。哦，不离自信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这就跟刚刚一样。你不但要不能够离自信，你要在常住在那真如本性当中，而且时时要怎么样，你要无所住的去行六度行布施，这个就是这句话，不离自信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这个东西哈，那个功哈，我跟你讲那个功是什么，功比较在讲空，那个德呢，德是在讲那个福，前面是在讲慧，后面在讲福，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因无所住行六度，就这么回事，福慧双修，不离自信是慧，是在讲空性，是那个功，应用无染哦，那个无染污的无没有这个执着心，没有分别心的去这个应用什么，就是大用妙用，大行六度，大行布施啊，这个东西就是功德啊。好，若密功德法身，但依此做是真功德。他说你想要得功德，你想要证法身，这就全你好像出三界，你想真正成佛，就照我刚刚告诉你的。无所住行布施，要能够内心谦虚，对外人要有礼啊，你要能够常常在永远住在自己真如本性当中，但是时时行大愿。好，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小段。若修功德之人，心急不清，常行普净。真正修功德的人啊，你是内心不会，记不记得是贪嗔痴慢疑，那个慢是什么，就是高慢，这个啊，我比人家高一等，我看不起别人，就是那个慢，就是心就会常轻视别人。他说真正修功德的人，你的心啊是不会轻视别人的，是平等的，心常轻人，无我不断，即自无功，就是一直在讲自己是我执这么重，怎么可能会有功，没有，只会有德没有功啊，那你那个德什么，就是福德嘛，那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自信虚实不虚妄不实，即自无德。反正呢，这后面大概都差不多，唯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啊，善知是念念无间是功，念念无间哦，心行平直是德，这个地方这句写很好，念念无间就是我们在讲的，生灭心的妄念是有生有灭，所以它会有间。念念无间是什么？念念无间是你的真如本心，那个东西是不生灭的。 哦，那个东西没有生灭，没有间断的。心行平直是德，平直是什么？平等。而且这个直是什么？这个直啊，应该不是讲光讲正直，这个直就是我们在讲两种根本意，还记得吗？你的心啊，不要走弯道，就是你不要分别执着，你真正的就是没有能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个叫做直。直心为道场，这一定有听过，直心为道场。以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能所，没有分别，没有执心，没有执着的那个心念，那个地方那个执心是道场。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来，一个是性，一个是身，一个是体性，一个是妙用，两边都要有。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矣。布施供养肯定要，但是你不能有求。你自布施供养去求功德，你是见不到法身，是不可能，这叫做无有是处，对不对？那个楞严经金刚经来讲，无有是处，就这意思哦。不是那供养得不来的，你要如果有求，是以福德与功德的分别，就是在于你有没有求。你同样行六度布施，没有起心动念叫六度，那个有起心动念有求的就是布施善行哦，就这样子。然后所以啊，他说梁武帝应该不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才会这样子，绝对不是我们的祖师爷爷有讲错。好，今天讲到这里了。